我是吴德利，大家平安。 平安。 我先为大家读今天的讲道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待会会做一个祷告，所以我现在先解释一下我这个题目的意思。不想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是在说我们每一次见到一个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就一定要跟他讲福音，因为我们软弱的身体和灵魂是受不了这种敌对耶稣的人的那种恨意，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见到每一个人每一分钟都在跟他讲耶稣基督，我们还有总是有一些其他的本分要尽，所以我讲的不想传福音的时候，是在讲预估对方会因为耶稣，会因为恨耶稣，所以就会摆臭脸给我看，而我也不想丢脸，所以我不想传福音给他。我在讲这个时候，不想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不想丢脸，我不想丢脸。那从正面的来说，传福音的动力是来自于我们以神为乐，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开口有时，安静有时。我再读一次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根据这个经文，耶稣的祷告，一个很字面立刻刺入我们心里的信息，就是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什么是上帝儿子的荣耀。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跟耶稣同感这个荣耀这么重要？根据耶稣的这个祷告，我们需要承认我们并不爱上帝的荣耀，我们也不期待也不爱自己能够荣耀上帝，我们喜欢不信上帝，我们喜欢上帝按照我们的意思做事，我们不喜欢上帝照他自己的意思做事。所以我现在代表大家做一个悔改的祷告。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并不真实的渴望认识你，我们都知道爱你顺服你有很大的尊荣，也必须受苦，我们只要信耶稣平顺的过日子并且得着永生，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常常对你的尊荣感到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然而你乐意赦免我们，乐意差遣圣灵用圣经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为了我们罪得赦免，成为圣洁，身体复活，我们的上帝一直在努力着。我们看见你这么伟大的功劳，我们渐渐被你吸引，越来越甘心乐意的紧紧的跟随耶稣，有圣洁的生活，愿意传福音，愿意海外宣道，并且享受上帝应许的荣耀。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跟我的同工常常在周三周五的下午到龙山寺周边的街头发送小圣经给人，也特别为 睡在路边的朋友来读圣经，我会对他们说，为了不让您在阴间干渴，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干渴。耶稣这么爱我们，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吧。我们有这么荣耀的信息，我也确实被基督的爱激励，这样子传讲。可是每一次我都有看人脸色的紧张，这都让我一再的不想上街头去发圣经，去传福音。可是他们就一直在街头啊，他们就睡在公园里啊，我总不能十次从龙山寺捷运站出来要走到我的教会，要经过蒙甲公园，我总不能十次我都找十个理由说，哦，我今天不想读圣经给他听。每一次都要看人脸色的紧张，可是每一次做完，我都有一种顺服神的那种喜乐。可是这还是我正在经历的紧张，每一次要出发前都会紧张。这种紧张如果我硬撑勉强做下去，我已经经历这件事了，就是我的身体会出毛病，会呼吸很困难，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我已经正在经历。勉强硬撑，我就更加讨厌对人传福音。因此我迫切地求主帮助我，而主也确实赏赐我更认识他，以他为乐的那个福，来吸引我尽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当然我知道我是一个牧师，我的这些经历肯定可以成为某一种示范，不管是软弱的示范或者是刚强的示范都有。所以我自问自答，我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思想，基督徒不想传福音的时候，不想参与这些宣道事工的时候，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什么盼望？绝对不是硬撑下去。我现在每次上街头，我那一天我一定要好好的睡个午觉，不然我受不了那种压力，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基督徒不想传福音，或者类似我这样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个根本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盼望？我自己这样回答，当我们把自己蒙恩成为基督徒，这个恩典就是我们被称义然后成圣，将来要身体复活，我们把这个恩典多多少少的归功给自己，就会导致我们强烈的不想传福音。若是遇到你瞧不起的人，那这个强烈就更加的使您使我感到困难。如果对方是一个我瞧不起的人，而我又有时间又有那个传福音给他的责任，如果要怎么克服这个压力，我自己的回答是，我想得到的唯一的办法也是有效的办法，就是来看我们三一上帝尊荣的位格身份，还有他多么努力的那些工作。这是我在心福接受教导，我也参加心福的团契，我蒙恩了，我蒙恩了。这是我，所以我可以这样说，这是我聆听我们救主的祷告，我一再反复练习所蒙的恩典。耶稣长远的为我们祷告，希伯来书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或者说替我们祈求。因此，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曾经如此祷告，而这个祷告的效果常存在我们的父，也是耶稣的父的面前。这个祷告的能力与功效从来没有减少，这个祷告的效果如今仍然在世界各地的人心中运行。我鼓励大家常常去看刚刚主日学的这本书，聆听救主的祷告，听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做了哪些祷告，而这个祷告的效果如今还运行在我们心灵里面。有人这样说，如果我听见基督就在隔壁房间为我祷告，我将不会害怕百万的仇敌。这些仇敌或远或近不重要，或者说耶稣为我们祷告的那个，他在哪？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到底那个是多远或多近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为我们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耶稣首先是为自己祷告，其次他为我们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中，他学习阅读圣经，他的思想是没有罪的，可是他需要阅读，并且从圣经中学习祷告，仰望他的父上帝给他恩典，也靠着圣灵的充满，使他能够克服敌对他的人的压力，而继续的以自己能够活在父的爱里来成为他的动力。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的完全在于他身为神的儿子，以及他在苦难中将他在母腹中，他的父就给他一个清洁敬虔的生命，他在苦难中把他所领受的这个敬虔生命活出来。耶稣有真正的人性与神性，他的人性与我们相同，但是没有罪。因为他的人性是真正的人性，所以他需要依靠圣灵，他才能与他的父上帝交通。他的祷告不是一般人的祷告，也不只是神人对父神的祷告，他的祷告专指神的儿子需要圣灵大能的充满他，以至于他才能够用圣经所教导他的向他的父神祷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父神所说的每一个祷告都需要圣灵在他的人性上帮助他，叫他按着他所读的圣经向他的父祷告。他需要祷告才能够支取他的父赐给他的敬虔的生命，在苦难中不至于失去，而能够活泼的活出来。也就是我们的主这样的祷告，所以我看到自己蒙恩，不断的目前正在进行的周而复始的去克服那种要看人脸色的紧张。 如果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三一上帝如此的尊荣，以及他这么的努力，我想我早就说不干了，不做牧师了，或者说我已经做了20年够好了，我可以去别的教会当牧师了吧。三一上帝的团契，我们不断地回到我们的父，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如何的尊荣，如何的努力。我想你们很熟悉，但是这对我来说是我从心福所提供的主日学里面不断的吸收的一个养分。这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内在的对话，这是一个模拟的，这是不是圣经写的，这是根据圣经模拟的一个父子灵的对话。圣父说，我儿啊，这里有一群卑劣可怜的人，他们全然毁了自己，他们又必须要面对我的公义，他们需要满足我的公义，否则我的公义就要毁灭他们，我的公义才得以满足。圣父对圣子还有圣灵说，我该怎么处理这群人？圣子说，我的父啊，我爱他们，让我看看他们欠你多少罪债。圣子说，父啊，由我来替他们还这个罪债，虽然这会倒空我身为圣子的尊荣的那个财产，但是我愿意。主啊，全部的债务归我，他们就不会再积欠你任何的罪债，宁愿是我承担你的怒气，而不是他们算在我头上，将他们的债算在我头上。但是圣父说，我儿啊，如果你要承担他们的罪债，就一分也不能少，你不能期待我会减少对你的刑罚。如果我饶了他们，圣父对圣子说，我不会饶了你。我们的圣子上帝他说，好的，父啊，就这样，都算在我头上，我可以偿还清楚，虽然这会毁灭我的尊荣，我乐意承担。但是圣灵是在这样的一个永恒的约定当中，圣灵说，作为堕落的人，他们会拒绝你的恩典，他们会藐视你的恩典，所以圣灵说，我会重新重生他们，我会重生他们，使他们有信心可以，我会克服他们的不义，使他能够得着信心去抓住耶稣基督。各位，我确实是从这样的一个模拟的对话里面，我开始被神吸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救恩的先驱，耶稣是真真实实的信徒，耶稣在苦难中学习顺服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将随时帮助他的弟兄姐妹们，就是我们在苦难中也对上帝有同样的信任和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必须在苦难中把先领受上帝的祝福，这个祝福有什么呢？有信心，有预定，有称义，有成圣，还有得荣耀。关于预定，我比较不太熟，我们的主他领受什么预定的福呢？彼得前书1:20-21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 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我们也被预定吗？是的，因为我们的主也如此的被预定，所以我们的主先领受信心、预定、称义、成圣、得荣耀的福，然后他把他所领受的这个福分享给我们。我们包括这一口气、动作、存留，甚至我们能出生，都是为了领受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福。以上这些福，我们的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先领受，然后我们才从他领受。传福音可以说需要白白的受苦，至少那种看人脸色的苦，又要花时间，又要花钱，甚至海外宣教士无功而返，满身伤害，离职的宣教士大有人在，各种证据也证明您眼前的某个人已经不再值得你为他祷告或者向他传福音了。我们需要回想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上帝，我们的天父如此大发热心，圣子道成肉身，我主耶稣基督如此的自愿坚忍，圣灵要那个大能可以克服我们的悖逆，我们的上帝这样子的守约施慈爱，我才能成为基督徒，您才能成为基督徒，享受恩典，享受身体复活。千万不要归功给自己。以下我要解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里面有几个字或者是句子，这些您都可以在主日学为祷告而生这本书里面得到复习。这本书还有认识基督的二十七堂课，还有信望爱，这三本书正好是我在最沮丧、最低潮，也就是刚刚您我跟您表达的那种压力，日积月累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弹，我不想再待在万华。每一次出发前都这么痛苦，虽然做完也很喜乐，但这三本书里面所，我邀请你们一再的复习，它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灵粮，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的扎实，这么的丰富，能够在沮丧的时候能够有这一本书可以读，真的是上帝赐给我的恩福。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耶稣所说的这个时候还没到以前，没有人可以伤害他，可是耶稣从圣经里面他知道他必定要受害。有一些希利尼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耶稣说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面，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尽管我们的主知道他的父要借着人的手带来严酷的刑罚，耶稣仍然喊他为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明白，若不是他的父允许，没有任何灾害会降在他身上。我们也是，如果不是我们的父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但时候到了，我们的主知道他就必须面对这个灾难。 而十字架的那个灾难跟他永恒比起来，这只不过是一瞬间的。我们也是，但我们的主所受的痛苦，并不会因为知道自己会得荣耀而减少他的苦。在这个恐怖的时间里面，他身为神的儿子，他专心的，他尽前的，借着祷告把自己交托给他的父。我们的主他是无罪的，但是他阅读圣经，他理解圣经是完全不会错误的。可是他对自己受难的时候的那个理解，那实在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使他能够坦然的面对。因为我们知道他是非常害怕，我们知道他曾经三次求他的父免他受这个苦。而这个时刻背叛他的犹大，或者其他一开始跟从他后来不跟从他的人，都不在他的身边。而当耶稣说时候到了，也没有罗马兵丁在他身边。耶稣知道时候到了，当他说时候到的时候，对他是非常难受的。他知道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无罪的人，可是要被人当作是，而且是公开的，当他是一个亵渎上帝的罪犯。但是我们的主他没有逃避，他也没有运用他神圣的权力来捍卫自己，他全心的把自己交托给神。这是圣灵充满我主耶稣基督的果子。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个荣耀是羞辱中的荣耀，这是只有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人，我主耶稣基督真实的经历这种羞辱中的荣耀。十字架对耶稣来说是丑陋的，是残酷的，但是是他得荣耀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主耶稣一生的过程当中看到这种荣耀的微光，例如在马槽里面的那个婴孩，不多久就有荣耀的星星引导博士来敬拜他，然后魔鬼凶猛的攻击他，试探他，以后天使来服侍他。我们的主也没有从请他吃饭的人身上得到好的招，没有得到任何的礼貌的待遇，可是是一位妓女用眼泪湿了他的脚，并且亲吻他的脚，是一个妓女如此的尊荣他。我们的主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在他两边同钉的罪犯其中一位，本来是嘲笑他的，后来向他悔改，献上尊荣的敬拜。耶稣基督在哪里受羞辱，那里就有上帝荣耀的光辉。但是我们常常对这样子的光辉有意或者无意的无知，特别是我们活水泉教会，因为睡在街上的朋友是不太有可能有这种体力去思想他是神又是人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试着现在在每个主日礼拜以后逐字逐句的读27堂课的每一章，因为我知道他们能思想，只是有时候睡在路边 不太有体力思想，可是他们是有思想。但是我们会有意无意的对上帝的尊荣无知，我们会说信耶稣就好了，何必知道那么多呢？但我也要鼓励您，若您真的不能懂这些耶稣的教义，请你放心，您也已经因为信耶稣而领受了耶稣基督为你所赚取的全部救恩了，称义成圣得荣耀。我们不是信因信称信义的教义而得救，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这是我要特别鼓励，如果你真的不能懂，你请您放心，您是因信耶稣基督领受了那些福分。但同样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善意上帝的尊荣，不断的在激励我，不断的让我多一点，多花一分钟来读圣经，多参加一次幸福的团契。我是这样鼓励我自己，参加幸福的团契，也是这样善意上帝的尊荣一直在激励我拒绝糖的诱惑。讲轻松一点，我是一个曾经对糖成瘾的人，那个糖对我的诱惑，我是戒掉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为了忍耐不开冰箱拿甜食，我的手发抖。但就是我们的神父子灵如此的努力，他们这样子的尊荣，这样子的努力，所以就吸引我现在继续克服这个糖的饮用。我会用香蕉苹果代替饼干蛋糕这一类的，我非常喜欢那些饼干蛋糕。同样的，也是父子灵如此的尊荣跟劳苦功高激励我们，如果我们可以花时间在看电视、闲聊、听广播、上网络、读书这些好事，如果我们可以花时间那样子的休闲，当然我们也会被主的爱激励说多花时间来读圣经，多花时间跟弟兄姐妹交通团契。因为这对我来说也不是理所当然，我是很孤僻的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被他的爱激励，多花时间蒙恩，我们一定会更认识神。基督在十字架上屈辱死去，成为他的荣耀。我们的主曾说，现在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将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另外一段经文说，儿女俱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为了要承担他子民的罪，羞辱死去得荣耀，而且击败了撒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全然明白他的死就是他的荣耀。值得注意的是，这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的主，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理直气壮的，而且满怀属灵的胸怀，他要自己能够荣耀上帝的时候，他知道他寻求他的父的荣耀，以及寻求自己能够荣耀他的父，这就是他的父曾经对他的应许说， 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们？我们应该效法耶稣，求明白神的荣耀是什么。因为当我们这样求明白神的荣耀，神应许我们，神说你们大大张口，我就大大的充满。什么意思？我们若渴望，特别是在我们最沮丧的时候，若我们渴望克服沮丧，最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识三一上帝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神的应许就是，我会让你认识我的荣耀，你会因为我的荣耀而被激励，以至于你在最沮丧的时候仍然可以产生出最造就人的生命。保罗曾经说过，他非常的软弱，可是他知道在他里面的那个基督的大能护庇着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亲自做了一个榜样，叫我们效法他，在最沮丧的时候能够克服这个沮丧，只有神的荣耀。单单思想他的荣耀就有这些效果吗？是的，我是这样操练，我可以向你作证，光是思想父子灵那个内在对话，光是思想主耶稣被圣灵感动向父神发出祷告，哇，我真的被他吸引，以至于我愿意更勤快的，我的太太如华可以做见证，我比以前更勤快的，但也领受更多神的荣耀，更认识他，我就更勤快。当然我不是歇斯底里的看到每一个人我都要发圣经给他，我会很放心的休息调养身体。接下来我们的父上帝就回应基督祈求荣耀的祷告，我们的主必然也读到这样子的话，是以赛亚书49:4，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所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我们的主被自己的子民弃绝，我们的主也快要被自己的门徒不认他。耶稣大可认为自己徒劳无功，然而他谦卑的忍耐着把自己交托给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句话应验了。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各位弟兄姐妹，请想一想，将来我们复活之后，我们有新的肉眼，新的被洁净、被基督的血洁净的心灵，我们会亲眼看到我主耶稣基督脸上的光荣，如同启示录说的，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我们透过他脸上的光荣，我们仍然透过基督在永恒当中一天又一天的看到他的这个荣耀，我们就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喜乐。这是好消息，我想也是年纪到了，所以我更渴望这复活的亲眼见我的主的那个荣耀，不断的激励我在最沮丧的时候仍然有造就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主专心的祷告寻求他的父的荣耀以及自己的荣耀，他就得到这宇宙性的公开性的尊荣。 我们也必定如此。想到父子圣灵努力的成果，我想到主耶稣很努力的仍然在天上为我们祷告，我知道他爱我，而圣灵也是如此的浇灌我。所以我现在在万华的服事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过来，没有解决我那个不舒服，没有舒缓，可是我有办法可以让它舒缓，而最有效的就是思想我们的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一开始请您思想的那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以后就结束。基督徒不想传福音，不想参与宣道事工，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盼望吗？将自己蒙恩归功给自己，会导致强烈的拒绝服侍人，而解决的办法就是看我们的神荣耀的身份，以及父子灵彼此相爱的团契。我跟福华认识一位女基督徒，在我们那里，她曾经酒醉失眠，生活败坏，以后淑华师母还有其他教会的姐妹帮助她渐渐清醒，也在活水泉受洗礼。以后她就在活水泉的聚会公开指责其他的会众说，你们这些人只知道来吃东西来拿东西，你们都不好好的听讲道。她甚至为了这样的事情跟一个酒瘾的先生几乎要打起来。这位女基督徒她强烈的情感就是类似先知约拿说对耶和华说的，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我们劝她，你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你把自己清醒信耶稣归功给自己。但这位女基督徒说，德利淑华是烂好人，那些是烂人，我不会再来聚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喜欢神的荣耀，就是我们不喜欢神按着他的意思做事。我们常常对上帝失望，根本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我邀请你们跟我一起回到圣经，也是使用你们主日学的这些教材，在父子圣灵的荣耀里面不断地被基督的爱激励，不断地被圣灵浇灌，以至于您可以在你生活当中沮丧当中仍然产生出造就人的生命，像我们的主这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想到你在为我们祷告，你一直在为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期待自己发酸的腿、下沉的手、沮丧的心被你医治，因为你曾经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承认自己有意无意的对你无知和悖逆，我们向你悔改，让你医治我们，让你激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